快出现，能够指引我一条路，带我走上正途。迷路迷了路，我就彻底被这团迷雾。快出现，能够指引我一条路，带我走上正途。

的起舞怎么分？大家各自寻找。

迷虽疏，如烟花正散落，这难留感觉。而你永远扑朔，深沉与寂寞，像背影般忍受冷落。而你永远扑朔，深沉与寂寞，像背影般忍受冷落。 来自你一声说走，勿念分别夜，你一挥你的衣袖，伤得我心这样伤，痛得我心这样痛，才愿相信你离开我分了手。为何情海中离合也总不会有，文文不幸运，怎么偏要我忍受？伤的心怎么如伤，痛的心怎么如痛？但是这答案我永远都想不通。爱飘飘消散空气中， 飘飘消散空气中，悲望着爱飘飘消散。